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连日来拒绝回应李旺阳事件，而被传将不会留任新政府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恩岳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说，作为医生，对李旺阳被指自杀认为有两大的疑点，包括他严重伤残难以自杀，又认为李旺阳如果要以死控诉中央政府，不会没有留低遗书就离世。周恩岳是特区政府首名在任官员公开评论李旺阳事件。内地意见人士胡佳就认为，李旺阳在医院期间身边经常有多名的保安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自杀是匪夷所思。加上湖南当局连串的举动，包括抢尸体、要求家属同意火葬和急于解剖，都令人质疑李旺阳的死因。胡佳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李旺阳事件为意见人士敲响了警钟，所以他本人发表了我不自杀的声明，以防万一，表明自己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身处任何困境，为任何事物都不会自杀。美股是先升后跌，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虽然欧元区同意援助西班牙银行业，但投资者担心会加重西班牙的债务负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跌了142点，收报124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09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08点，跌16点。欧洲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的首轮赛事，英格兰上半场先入一球，大约9分钟后被法国追平，全场两队赛和1-1。同组另一场赛事，东道主乌克兰在先失一球之下，凭住舒夫真高连入两球，反胜瑞典2-1。乌克兰在 D 组暂时是排在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DBC 短信， 数码广播的7个发射站，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云山和青山发射站，现已全部启用投入服务，覆盖全港超过90%的区域。 即是说 DBC 数码电台的精彩节目，现在港九新界都可以接收到了。你买了数码收音机没啊？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Bahut bahut syukriya. Khabun makab. Aap sabka bahut bahut syukriya. Kau ni kamu hoi sam kam dasik. Kau mea. 他们说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尼泊尔节目，快点大声点告诉你们身边不同族裔的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那就要再大声点啦 ,Digital V, we are the family! 他给我一个认可之力，凭艺进计划毕业证书我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了，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看课程的详细资料和报名，在6月1号至7月26号上这个网站 www.yjd.edu.hk 啦。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共产党越穷凶极恶，香港的土共就越举步艰难。香港的沉默大多数都有一把良心之尺，平时胃口奔驰，营营役役，一旦超越了义愤界限，就会无惧风雨，发出怒号。23年前如此，今日一样如此。北京已经掌握不到香港的民情了，一个籍籍无名的湖南乡下工运领袖死在医院，为什么会在香港的人心激起千重浪呢？25000人走上街头，用颜悲愤，只为惨死的湖南铁汉落一个公道。共产党执政63年，竟然害怕一个双目失明、双耳失聪、行动不便、瞓在医院的意见人士。中国大陆官贪民穷佛公义已经慢慢被好多人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土共精英被问及李旺洋惨案，初期都语带轻佻，一副关我乜事的态度，潜台词就是湖南死给工人都关你事，是的确关我的事，关所有人的事，这个就是大部分香港人内心的无言答复。人之所以是人，有基本的人性，所以孟子话：见孺子下井，有恻隐之心，呢个系本能嘅反应。佢系谁家小朋友，已经毫不重要。中共丧心病狂，杀一个对本身政权毫无威胁，佢本人亦谈唔上乜嘢政治能量，亦唔系外国传媒焦点嘅病人，触起咗香港人嘅良知，对照住一班土共嘅悲剧本性。冇西环中联版嘅带领同指挥，佢哋连人类最基本嘅恻隐之心、是非之尺都唔敢提起。今次上街示威嘅以年青人为主，一张张纯真嘅面孔，眼神凄苦，神态坚定。佢哋喺街头上紧一课国情教育课。喺中国大陆，黄泉无掂缩中云；喺香港嘅人心，大家都默念一句：青山有幸埋方见。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零啊七点三十八分啦，直播仲有李锦鸿老总噶。 早晨啦， 林毓华翻咗嚟啦。 系翻嚟啦。 好多都听众都问候你啊。 多谢多谢。 冇嘢。 有心有心。 节哀顺变啊。 系，梗系啦。向前看吓， 向前看吓。咁啊，香港都向前看啦。讲翻李旺洋事件，真系一面嘅镜子，照出多嘢个，大家睇到好多嘢个系嘛。 嗯。不过咧，大班嗰条桥唔系几灵，你教啲人咧就话咧系吓。一个过一个咁样，系一升高 file 咁样行过去吓， 慢慢行咯， 吓 慢慢行， 咁啊塞晒成个中环咯，咁去搞咯，你咪你嗱，第一你唔好上当， 系 你上当咧，你同啲警察冲突咧，第一你就难为咗嗰啲前线执行警务嗰啲警察，第二咧你又变咗刁民，啊甚至乎变咗。暴民 嗱，咁咪叫有计划、有预谋啦，有策略啦。嗱、共产党系最惊呢啲人噶。法轮功点解搞唔掂咧？就系因为太过识得用自己有嘅方法咧，系去发布信息嚟组织行动啊嘛，真系吓。 咁啊点啊？ 咁啊唔好咯。 吓，你讲点？ 或者觉得突发，即系我哋香港人系好，每一次都系好激情，见到啲唔公允、唔公平嘅事情， 我冇话要有组织，我意思系话如果大家守法嘅。 啊，有耐性嘅、嗯。我唔系话而家唔守法啦、啊，不唔好俾人挑人。我成日讲 CIA 有条桥咧， 系 当年咧讲紧六十年代、嗯、反越战嗰阵时候，仲系嬉皮年代咧， 系 啊，有个校园示威抗校园示威事件 ，Ken University 系啊， 系 当年咧，点解警察会开枪？ 系 就喺人群里边有人第一个人掟石啊嘛。 嗯嗯嗯。 咁嗰啲人就话嗰啲一系 FBI 一系 CIA 混入去， 好明啊！ 呢啲插桩教和系即系双方 都有噶啦。 呢啲系执系一种手段啊嘛。嗱，当年你讲翻六四啊，八九年嗰阵时，嗱我哋个个热血沸腾，啊个个又上街噶。当年港英政府最初嘅时候咧，系采取容忍， 系 啊，系而香港人亦都好守秩序，当年都未有支联会嘅出现。 嗯 啊，晚晚咧，随街啊，揸住个箱咧，就咁写住咧，筹款咧就俾钱噶啦。 系系， 任何人孭咗箱啊，你如果要去揾食咧， 系啊， 你去揾食咧，当年咧，啊，就个个都可以孭住个箱， 送上北京筹款， 即系好似而家中环咁，成日都有啲组织喺度帮老人家筹款，帮咩动物筹款，我话俾你听，十个 好多系揾笨噶， 假噶， 系啊， 我话俾你听，所以我错咧，俾嘅 好多啲长者、老人家啊，同埋嗰啲后生仔或者都系可能俾人呃嘅，系咁，佢哋系收取一个工资或者分成去做嗰个工作， 佢啲系中介公司做嘅， 咁啊，讲翻当年啦，咁你个个孭住个箱，跟住咧夜晚咧所有车。 嗯 喺街度啊，即系泥头车又有乜车都有，直情插支旗喺度话支援、啊咩学生民主运动，全香港周围有车可嗱、完全系冇人理嘅、差唔多系无政府主义，但香港系好和平嘅。咁收尾就组织咗支联会啦，咁就将成样嘢纳入一个组织里边啦，咁啊跟住一路过咗六四啦，跟住最终警察几时开始？啊！几时开始 有组织对付呢啲行动？ 要对付呢啲行动啦，要收啦。嗰阵时收啊，点咧？第一就话俾阿华叔啊，佢哋听咧，嗱，有人要暗杀你哋啊，小心啊。 系 啊，咁啊，跟住又点咧？跟住喺旺角啦，就架车撞闸啦。 系 咁，跟住就警方开始就管啦。 嗯， 谂到今日为止啦，我唔讲乜啦。咁大家谂下，点解无端端有嘅车要撞闸嘅啫？撞人铺头啲闸嘅，即系你可以谂下。所以千祈唔好上当。嗱、咁所以好简单嘅啫。嗱，你要玩嘢啊嘛。嗱，第一中联版门口嗰、那个花槽 起咗佢啦。 唔系啊，你个民建联，你个民建联啲、民建联啲区议员话市民反对，咩市民反对？梗系坤益大厦啦，而家唔使讲啦。坤益大厦而家就成为咧。啊！呢、這个最好啊！我成日都叫坤益嗰啲啊，嗰啲听众打电话嚟啊！而家坤益大厦咧，肯定系一个旅游热点嚟嘅。大家睇下住喺坤益大厦嗰啲系咩人嚟？OK， 嗱，咁你话 有无敌海景 嗱、啊，你而家反对啊嘛？你而家话反对有居民反对拆嗰条拆嗰啲花槽，其实嗰个位咧嗱，如果冇咗花槽咧，又方便好多 行人路嗰度吓。 嗱、啊，好啦，咁既然系咁，咁香港人我成日呼吁香港人要守秩序，你咪 single file 嗯。 行单行，逐个买鞠躬献花，冇嘢噶，你咪阻到，可能搞到， 即系你话最好就玩持久战， 通宵都未定噶。咁但系问题就睇下边个容忍到咯。咁你如果警方系咁样嘅态度嘅，你咁样做嘢法嘅，你咪搞到成个港岛区瘫痪咗咯。唯一系咁嘅啫，唔通真系抢闸啊？啊呢啲我就唔赞成。 呢个都唔系一般市民嗰个心愿嘅，但希望去到终点，你让我去到终点，那个工好咩好？ 喂，当 年啊，跟 着鱼 贯散去噶啦， 100万人大游行啊，六四啊，喺中环开始啊。晏昼开始噶，你行到夜晚都未行完啦。咁当年大家都可以咁有耐性嘅，点解而家唔可以有耐性？ 同埋嗰个龙系畅通嘅，唔好塞咗喺度啦。你一塞喺度就容易 锁。嗰阵时间系咧，警察帮你开路。嗰阵时真系警察执行紧职务。 系啊， 就去 facility 你嗰啲游行啦。 你七日你都要咁做，你七日如果你出事 系 好多问题啦。 咧系被警方咧系去阻止你畅通无行啊嘛。 冇嘢去绝龙啊嘛。 系咯，你 绝龙啊嘛，主要系。 冇啊，你七日嗰日你一定系要令到个人龙会畅通啦。而家刘少佳唔敢出嚟估几多人噶啦，但系大家舆论都睇到。 刘少佳够胆估几多人？刘少佳， 你上次咪估过噶啦？ 傻啊嘛，刘少佳唔认啊，不过佢 唔认，净系睇写 文章佢唔认啊。 唔认佢估啊？ 我从来冇话过30000人啊。 咁啲人都董生讲大话， 即系你一人屈佢嘅咋？ 但系你嗰个系中策组嘅有个数字去提供嘅。咁讲翻车嚟讲咧，大家就嗱唔好去乱估人数啦。但系估计咧， 系会多人嘅啊，你几个嘅情绪加埋一齐啊嘛，咁呢方面系即系无可避免啦。所以警方点样处理？譬如今日明报都揾到翻啊前路政署高官加埋呢条路线点样畅通，逢系啲咁嘅群众活动吓，系游行嘅，一定个人龙要畅通。千祈唔好迟到，一次就出事噶啦。 你啊，老总，你撩开咗话题啦，讲呢、這个吓呢单嘢啦。好啦，咁啊，梁振英就好惨嘅，连续十一次，而家聚埋十一次，唔知而家仲有冇 十五次，有人数到话系， 有人话十一日、十五，总之啊，双位数字啦，不停追问佢，要佢就住李旺洋事件表态，佢、都系不停都系嗰句， 第一句 啊，冇补充，话不评论。咁呢就电视台好似剪晒佢摆埋一齐就变咗一个录音机。咁而家 人肉录音机。 而家话佢呢就係而家林瑞麟就放下屠刀。能不能够惩罚就唔知道。不过都行緊嗰条往西方之道。啊就去寻 神学之道。 去寻找呢个灵性嘅教育。 当年、喂唐三藏都系去西方取经，佢都系去西方啊、去英国啊嘛。所以佢咪行緊向西方之路囉。啊能不能够惩罚就唔知睇佢修为。咁但系官场少咗录音机呢，原来而家最高领导先就系录音机。呢、這个肯定呢就系林瑞麟口中啊，林公公口中嘅 MP3 啦。你咁样林瑞麟当年喺立法会度闹啊黄毓民啊闹啊大舅，你会成日话录音机你勾啦。而家冇录音机㗎啦，而家用 MP3 㗎。 更加先进啲啊。 咁而家即系呢高佬两就 MP3。啊！不过有单新闻咧，即系嗱，你睇到嘅，而家啲人个个变脸啦，啊，一个二个出嚟讲嘢，啊，嗱，老实讲都好少人，啊，不过啊，一般系建制中人啦，啊，而家啊，曾主席 嘅寻日都出嚟讲咗， 帮啊， 护航啦，帮啊后任特首系咯， 但民主党帮。梁振英护航喎，而家讲到好嘢喎，呢个民主党真系好嘢。 执咗位咩？而家 吓啊，真系啊，民主党好嘢啊！佢哋有个常委噶啊，我啲唔该啲同事上网睇下民主党啊呢、這个冯伟光仲系咪中常委先？啊，应该系噶。 常委冯伟光系民主党常委。 我哋以事 佢又从呢个系公关角度。 唔系、你唔好帮佢讲嘢，佢个身份就系民主党嘅常委。 常委 冇噶。即系等于叶国兴话我以个人身份写信去俾人大啊，喂，我同你写唔写得啊？我同你写就个人身份， 可以写，不过叶 国谦写 啦， 叶国谦写咧就人大，冯伟光出声咧，佢就孭住成日孭住民主党常委嘅招牌去揾食嘅，咁佢就系用民主党嘅立场，嗱，亦都民主党佢讲完之后冇人出嚟澄清，嗱，第一佢咧就系话。梁振英咁嘅身份就係特首係唔適宜呀、唔適宜呀、民主党冯伟光话唔適宜就住呢个李旺洋事件表态嘅，呢个就係民主党嘅立场。 咁岂不是佢係喺呢个后任特首办嘅主任嘅上身吓、真係 吓。佢原来呢又撞板啦，民主党话咗呢佢哋唔会搵人入去官场嘅。即系佢哋唔会揾人入去政做政治助理啊，或者呢、這个副局长嘅，但冯伟光咧呢、這个醒目仔啊， 佢申请噶佢 孭住咗民主党嘅招牌，你知道第一孭住民主党嘅招牌揾食呢、這个大家都知噶，做公关噶，咁好多人谂住请佢咧佢哋有两个嘅，一个大佬咧就系 CK 卢子健 而家就盘盘卜满啦，老豆咁佢亦都唔系常委啊。而家嗱，卢子健咧，好多人谂住游说政府咧，就揾卢子健嘅，因为左右逢源，大小通吃， 政通人和啊嘛， 政通人和又系民主党嘅 佢而做民主党秘书长嘅 好巴闭嘅，总之喺民主党里边举足轻重。咁但系佢好贵嘅，因为上咗岸，亦都好专业，间公司好大，一年赚紧一亿声嘅。咁呢个冯伟光呢就係、是、如果你冇钱请司机呢，你就真係请冯伟光。 係公司仔嚟 㗎。係咁冯伟光呢好多人諗住请佢呢就可以搞掉啲民主党，起码可以搞掉民主党。而家佢呢就自己就申请咗做副局长。人打电话俾佢呢，佢就佢冇型㗎佢又係。但冇型呢即係等于 高老两咁讲啦。I'm not saying I'm not. I'm not saying I am not a pilot. 此地无银三百两系嘛？ 呢个咁嘅冯伟哥咧，我觉得民主党咧，你有个责任，即系你而家走出嚟啊，澄清究竟呢个系咪民主党嘅立场？因为呢个系你嘅中常委， 系啊，你系 写文章俾记者访问，佢认为梁振英喺呢件事不适宜表态。喂。呢、這个系咪民主党立场先？你唔好话俾我听呢、這个，佢讲嘢唔代表民主党。喂，呢、這个你中常委嚟嘅，咁你唔好过瘾啊！你中意民主党啊以民主党嘅打正旗号嘅，你就噏乜都得。但系个人咧就可以出去乱噏嘢，跟住你又话俾人听啊，系人都知道你嘅身份。 系 啊， 喂，大班人有份筍工啊？ 咩工？ 呢份筍工咧就系咧七月十号就开始，至到二十五号就系、是、届满噶啦。咁咧，系边个有兴趣都可以，原来可以申请嘅、哦。嗱，当然啦，有冇机会接见，有冇机会入选就唔知噶。即系呢个叫做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咧有个公告，佢话愿意成为选举会议成员，并愿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民选举大会吓。可以报名参加， 参加乜嘢啊？参加选委啊，参加人大， 梗系人大啦，咁选委， 选委已经有啦，选委个千二人已经搞掂咗噶啦，啊，咁、即系做人大， 系啊， 你想去选人大？ 唔系，我即系话有份筍工，如果有啲人咧，即系想，哇，由呢、這个呢边发到嗰边嘅，去到尽啦，不如吓， 冇、人工噶。做人大仲要使钱噶，唔使几百万噶，你有冇钱使先？ 你又唔知道有好多间接好处嘅， 冇噶、 真嘅， 个个有噶。 系 你都个个系刘梦红咩？ 咁啊，起不过起码有个人蛋啦、 啊，要使好多钱噶、要花好多时间噶。 喂、okay? ，讲翻大班讲开呢个，譬如民主党人入国，你应该点睇咧？你唔好净系冯伟光啊。适唔适宜咧？ 咪佢党话咗唔入 噶，唔入吓。 呢个系党嘅立场。 但系譬如有啲人觉得话，我宁愿弃党而入去啦。 乜冇嘢嘅啲世界，话搵份筍工， 即系觉得系即系。 我哋唔阻人发达嘅，嗱，第一唔好阻人发达、啊。你有人想去做，人各有志。不过冯伟光系蠢啫，佢当年做咩入民主党？佢当年入咗民建联嘅，起码都刘江华第二啊，或者一早跳党，肯定做刘江华第二啦，就未轮到阿牛奶仔啦、阿陈克勤啦。如果想做官咧，第一佢系入错党。啊，咁第二咧，你入咗个党之后咧，啊，佢又醒，佢转身快，佢包装自己系民主党嘅，尤其是系中常委添，咁啊出去揾食，咁跟住成日讲埋呢学嘢咧，我话俾你同民主党对着干噶，譬如我记忆所及啊，譬如最低工资啊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嘢咧，一般嚟讲佢都系反对嘅，佢当然亦都系赞成领会上市嘅人咧，呢、這个亦都唔使讲啦。嗱，你民主党入边就系好多呢啲人嘅， 民主党又容纳到啲人喺个中常委度留喺度咧。 喂，咁可能会唔会就系党内嘅另类人士啊？吓、 啊，因为啲另 类意见噶嘛， 民主党可以包容不同意见，但系基本原则上应该自 我 系啦。 呢条友识走位， 另外走位 呢友系好识走位嘅。唉，嗰次佢唔系啊喺台湾。嗱，我哋当然唔赞成啦，就话俾阿 你嗰度黄毓 俾阿黄毓民打佢啊嘛，咁但系而家就变咗 冇啊，毓民话冇打过佢，毓民话吓系佢冲过嚟定系咩噶？ 报称被殴， 跟住佢又话睇咗李仪嗰个社论咧，佢又话原谅人，我又真系你一早原谅人，你使乜李仪话俾你听先得噶？吓、啊，即、就、系、是、等于柴玲一样冇分别噶，使乜人话俾你听啫？系嘛嗱，所以呢个冯伟光咧，其实我哋都要揾一揾咧。民主党啲大佬噶，佢哋有 讲边啊，大伯啊，大伯， 佢哋有张李阳集团，一路都系民主党张李阳集团管嘅，一个叫做张文光，一个叫做李永达。 咁你冇华叔啲边咁劲噶，系嘛？ 仲犀利呢班人， 仲犀利啊！ 啊，啲边会转弯噶？嗱，如果大家有兴趣讨论下民主党嘅新 闻系嘛？ 要讲讲 就可以打电话入嚟。 喂，咁今日有个新闻就即系涉及系即系弊台个 数 码广播， 数码广播系搵笨 嘅，搵市民笨又跪低。你有冇跪低先？ 我跪咗好耐啦， 跪咗好耐， 我跪喺度， 冇人叫你，冇人叫你平身 啊，冇 叫平身继续跪。 点解你寻日唔派人去呢个立法会度去吓、啊、去系发表意见咧？ 发表咩？ 申冤啊嘛吓， 有冇唔系咁嗱，迟早问题啊！老实讲，数码广播咧，就本来很好嘅，呢、這个新科技亦都令到香港咧可以咧开放大气电波， 啊多咗电台，咁而家发咗三个牌，再加埋香港电台啦，总共有18条频道，我哋都做咗7条频道啦，我哋系最勇噶啦，我哋投资最多噶啦，亦都系呢个数码广播嘅主导者，呢个亦都唔系即系唔系话认叻，呢个系事实，系蠢啊，系蠢啊，而家俾政府搵咗笨啊嘛。你政府你去推广数码广播，又话咩咩数码21世纪啊，乜啊，你搞埋呢个乜嘢咧？跟住咧，你就限制咗我哋嗰个发射功率。 喂，你嗰、那个啊好同学啊香先生又话喺呢个系香港电台一路就做呢个数码嘅广播嘅事， 都系呢样嘢冇问题 的。40火嘅，咁你都可以 攞咗牌 人士嚟。 系啊，我哋攞咗牌之后，俾紧牌费嘅， 系 几百万年牌费嘅。跟住去限制你嘅功率，我哋啲仪器系可以随时开到5万火都得噶，即系任你教佢有个癫码喺度啫嘛，即系。 问题不在台方，而在政府。 即系用最简单嘅讲法，你有眼200火电灯，你有个癫码、你就将佢癫到得翻10火，你咁你买个200火电灯打翻嚟做咩？ 即系供电量不足 啊！个问题就 呢、這个系澳视啊试过，亚洲电视都好似试过。话知你咪谷大佢咯， 咪而家我哋系准备咁做啊！我哋琴日咧 抗或者违抗你命令点啊？ 我哋琴日都开会嚟，咁、但系你都要所有人同意嘅。呢个四大公司拍码头、喂，如果呢个发射网络系我哋 DBC， 我而家扭大咗佢。 系咯，咪就系咯，咁简单。 我坐你嘥气啊！啊，咪扭大先算咯。 即系你又涉及埋香港电台嗰啲咁。 咁香港电台就要守法噶嘛，人哋。咁再加埋，你知唔知有冇任务先得噶？咁、跟住新城又未播啊嘛，佢未播点解要益你啫？佢连的士佬啲心机都唔肯夹钱啊！不过而家要团结大多数，唔好批评。 系都系伙伴嚟嘅，伙伴嚟嘅。 咁而家问题就唔系我哋搵人笨啊，我哋俾人搵笨、 我一避又系避又系啊， 我哋唔系 主动嘅， 避搵笨， 被动式啊， 被动式。咁琴日就冇嘢嘅，琴日因为咧。就有故障同埋要调校，嗰个发射咧就 down 咗7粒钟，咁啊影响咗大部分。 我寻日朝头早咧就喺车度咧就系大概10点钟啊9点零钟咧就系由大埔路揸车咧就出去呢个系香港港岛东，喺呢个系碧桃花园一路去到呢个系隧道咧，完全嗰度咧完全听唔到嘅。 你昨天不是要出殡嘅，做咩走去？之后10点钟你去边啊？ 去办死亡证啊！唉、你唔知啊，嗰啲匹布咁长嘅，但系再讲真嚟啊！ 咁搞唔搞得掂啊？ 吓、呢啲又唔好公开讲啦，真系啊！ 唔系啊，如果佢留难你嘅，或者佢做得唔好嘅，你咪讲咯。 又唔系留难你，总之讲 系 佢按照法理办事，唉、真系 即按本子办事， 嗱。 讲翻呢个数码广播，其实好多嘅市民都好即系失望啦，即系嗱谂住听靓声，结果有时就系窒啦，有时咧就要走位嘅。 对我哋啲节目咧就冇失望 嘅，节目失望就系 讲清楚先 啦，系啦。 对我哋 DBC 提供嘅服务咧系冇失望 嘅，因为听众好好嘅。 系啊， 譬如我去到泊车嘅时候咧，喺呢个东区裁判处嗰个露天停车场咧，嗰个收沙喺我佢听紧呢个哥哥仔，佢话咧嗱喺呢个方向收唔到噶啦，我移去嗰度嗰度听到啦。 走位噶 先 啦，今日咧东方咧呢个报道咧就好好嘅，嗱东方咧就话发射站供电弱鸡，信号中断7小时，数码广播跪低揾市民笨啊！咁啊，港府早前咧就高调推出数码声音广播，卖点系咩咧？就啱啱系接收清晰，但由于周边配套弱不禁风，琴日更加因为九龙笔架山发射站进行电力工程，令到整个新界东嘅信号跪低。嗱，林彪话你明啦，长达7粒钟，连累咗香港电台、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同埋凤凰优越广播有限公司，合共咧13条数码频道咧。就冇办法咧正常运作，令到特登啊走去买部数码收音机，期望听靓声嘅听众大叫搵笨。咁有业内人士批评咧，本港7个发射站咧供电量咧大约加埋啊13000火啊，而呢个咁嘅火数咧就同其他有数码广播提供嘅地区或者国家咧大约得1/4。嗱呢样嘢都唔大镬啊！如果佢俾13W，我哋发达啊，大佬 部分发射站的供电量得40W， 其实不是讲紧供电量，是讲紧发射的频率的。 功率 的，我哋一翻嚟再倾啦。咁啊，多谢晒老总。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8:00。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0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连日来拒绝回应李旺洋事件，而表明完成今届任期后不会留任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昨日同电视媒体查罪时说，作为医生对李旺洋被指自杀认为有两大的疑点，包括他严重伤残难以自杀，又认为李旺洋如果要以死控诉中央政府，不会没有留下遗书就离世。周一岳是特区政府首名在任官员公开评论李旺洋事件。对于梁振英多次拒绝表态，周一岳认为每人有不同的睇法，而在不同的岗位会怎样去表达应该有自己的决定。被问到任内面对不少批评，会否觉得吃力不讨好，周一岳就说无论工作几艰难或者备受抨击都不会太过介意。他又否认现届政府低估双非孕妇的问题，认为下届政府在有关问题上应该以尊重法治的精神依法办事。内地意见人士胡佳认为，湖南民运人士李旺洋在医院期间身边经常有多名的保安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自杀是匪夷所思，加上湖南当局连串的举动，包括了抢尸体、要求家属同意火葬和急于解剖，都令人质疑李旺洋的死因。胡佳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李旺洋事件为意见人士敲响了警钟，所以他本人发表了我不自杀的声明。美股是全线下跌，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虽然欧元区同意援助西班牙的银行业，但投资者担心会加重西班牙的债务负担，利淡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11点，跌1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09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08点，跌16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评级机构惠誉将西班牙最大的桑坦德银行长期的信贷评级由 A 调低到去 BBB 减，前景展望就是负面。惠誉说，由于预期明年西班牙经济仍然会衰退，将会对主权信贷评级构成负面影响。体育的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的首轮赛事，英格兰上半场先入一球，大约九分钟后被法国追平，全场两队赛和1-1。同组另一场的赛事，东道主乌克兰在先失一球下，凭住舒夫真高连入两球，反胜瑞典2-1。乌克兰在 D 组暂时是排在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2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呢个径口路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沙田岭道啊，塞紧车各位，麻烦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出边嘅车龙先。咁啊，港岛区咪告士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排翻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至于香港 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落湾仔点咧，唔错啊！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龙尾先啊，见到啦，见到啦，现时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噶，系啦，好多人都未瞓醒啊，梗系啦。琴日欧国杯啊，早场啊嘛，法国啊对英格兰，哎，1-1赛和，相信好多人都有捧场啊，嚟自啦，始终啊，港人对英国有啲情意结噶，系啦，回归系睇到而家嘅政局啊，哎呀，大家都非常怀念啊。当时电视台完咗之后，有事头婆出嚟有国歌听系嘛，唔紧要啦吓，希望明天会更好啦。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排翻到骏发花园噶，仲有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芜湖街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至于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去到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车龙啊，哇，好长下添噶，排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哎，大妹人呢排啲天气啊，真系唔系好稳定啊，一时又好天，一时又落雨，仲要打波先嚟落雨。 诶，唔使惊，希望在明天啊嘛。不过咧，有班艺术家咧就利用天气做主题，喺火炭三美街31-35号华乐工业中心 F 座嘅22楼咧，展出《明日天气热浸与异变之延续篇》。啊，唔知佢讲紧天气啊，定讲紧人嘅性格咧？想知答案，记得由而家去到6月30号逢星期二至六朝11-7嘅时间去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係苦过爹爹啊。 开心大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課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學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午3点，本环节係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昨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家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我的郎中一起，我的郎中一起，听着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7:30。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隻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由李旺洋先生死亡嘅事呢，我冇新嘅补充。 咁梁振英根本就係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我撞咗啦，决定去信委员长。 部分示威者罔顾社会秩序嘅行为咧，系不负责任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咁啊放走咗啊总理锦鸿呢， 之后呢，我哋直播室仍然有郑经翰同林毓华， 继续要 大家 听 紧嘅就揾李笨嘅数码广播电台。咁啊，数码广播电台第一台大声台嘅风波里的茶杯，嗱，正话讲紧《东方日报》啊，若不禁风啊，一篇咧啊，关于数码广播嘅啊调查报道啊，其实咧就非常客观， 嗯、 非常正确。 嗰、那个若不禁风咧， 系 形容呢个系广播嘅功率嘅。 啊，直接对系数码广播跪低，而讲呢个数码广播咧就系、是、DBC， 我哋对号入座噶啦，即、嗯、系DBC 啊跪低。啊！揾市民笨，不揾市民笨嗰个咧就是政府，我哋都系俾人揾笨，不我哋都有责任，因为我哋要去争取啊，因为我哋俾得牌费，一年俾几百万牌费，政府又话搞咩数码21啊，跟住又要搞数码广播啊，开放大气电波啊，咁我哋就走去申请，咁我哋就有七个台啊。咁我哋有七条频道。 喂，咁呢个通讯服务啊，事务服管理局系咪失职咧？真系 嗱。我哋可以打电话俾 Ofta 嘅，我哋打电话俾 Ofta 处长，再可以打埋俾呢个有关局方，即系揾到阿苏锦良最好啦，嗱，讲翻东方呢篇报道咧，佢就话咧，全香港将七个发射站嗰、那个发射功率咧，得13000伏。嗱， 总数系 总数嗱，其实嗰个唔系供电量嚟嘅，不过呢个唔紧要，系小事嚟嘅，就其实讲紧嗰个功率发射功率。嗱，香港有七个山头嘅，呢七个山头咧就系、是、FM 现有嘅 FM， 即系呢、這个模拟广播嘅发射站。 嗯， 我哋同佢系共用一个发射站嘅，我哋只系将一啲放大器啊同发射嘅嘢咧就 装喺同一个 装埋一个地点度咁啊，因为其实咧，数码广播咧就俾大家啲少少嘅冷知识啦，所谓数码广播其实系将 FM 将模拟广播嘅 FM 频率咧数码化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翻在FM 嘅嗰个发射站嘅。嗱，香港有七个山头，七个发射站，中环歌富山6000伏，嗱呢个系理想嘅，即系其实我哋要求都系6000伏，其实10000伏系最好。嗱，澳洲咧。就讲紧20000伏，大部分欧洲国家都系由20000伏。 人哋幅员大啊嘛，大班。 唔系啊，唔系嘅，唔系嘅，佢哋好啊，平地啊，等于 FM AM 啊，一支天线动喺中间，全国即系全个地区收到啊。 嗯、 喂，香港系最大镬，点解有七个山头啫？就因为香港四面都系俾啲山包住， 四面环山， 跟住仲有啲屏风楼、玻璃幕墙。其实我哋需要大个。可以20000伏嘅，澳洲就20000伏，欧洲咧就起码过万去到50000。我哋伟大祖国咧都有数码广播，我哋用紧50000伏嘅。好啦，歌富山6000伏，我哋收货噶啦。北假山3000伏，南丫岛2000伏，飞鹅山1000伏，马骝山咧就750伏向南嗰边，250伏向西嗰边，500伏咧另外一边向南嘅。唔系呢个旧马骝山南边系750伏，西边系250伏。九龙坑山咧南边系500伏，北面咧得40伏。你大家望下你屋企有冇40伏灯胆？边一种？唔系叫悭电胆啊，即系讲紧灯钨丝灯胆，你仲有冇用40伏嘅？青山就150伏。我哋嘅要求咧，其实我哋都有个所谓呢、这个。数码广播联营机构，搞呢个发射嘅， 系咯，啲技术标准噶嘛，系嘛？ 揾咗法国嘅顾问， 系 我哋亦都全世界考察过，我哋要求咧，其实好谦卑，好鹌鹑嘅，我哋都唔敢话要10000伏，我哋希望佢睇齐俾6000伏，但系呢个电信管理局咧，就真系咧不知所谓嘅。成日就话咧，你装好晒先啦。嗱，我话俾啲低嘅你，然之后咧唔掂嘅，再谂桥啦。喂，大佬排费收紧我哋，我哋又卖紧收音机，又做紧广播，啲市民又听紧我哋讲嘢。你俾啲咁嘅功率我哋， 喂， 即系玩我哋。 睇嚟咧，真系要发动啲听众咧，就走去呢个消委会投诉你啊！真系买你啲收音机听唔到你广播，真系 嗱。咁啊，讲紧 嗰四个持牌机构，唔系嗰四个广播机构，三个持牌，一个唔使牌嘅，香港 政府唔使牌噶嘛。 嗱，咁就即系新城、香港电台、啊凤凰优越加埋数码广播，即系 DBC。啊，喺去年三月咧，嗱、这个报纸系咁讲嘅，啊《东方》嘅报道就话获行政会议批发呢个声音广播牌照，有效期就12年。总共提供18条24小时数码声音广播频道，咁啊每间电台咧由去年开始已经先后试播，并且需要喺今年9月前啊，而家讲紧今年9月前啦，仲有3个月嘅咋，正式启播。嗱，住喺嗱《东方日报》咧就访问咗住喺沙田区嘅刘先生，刘先生就向啊《东方》报料话咧，由朝头早9点到下午4点咧，系冇办法听到香港数码辖下嘅7条数码频道，大镬啦！起初我仲以为机件故障，于是乎咧啊，不停咧啊，将个收音机摆嚟摆去，但系机身荧幕啊，即系我哋个显示幕咧，仍然显示暂停服务，先至揭发咗呢一次信号跪低嘅事件。通讯事务管理局或者 OPTA 嘅办公室发言人回应话咧，上个礼拜五已经收到相关数码声音广播营办商嘅通知，话由于电力公司会进行长达7个钟头嘅供电系统改善工程，大围沙田同埋火炭部分地区嘅服务会受到影响。发言又话，电力公司会陆续安排系统改善工程，以增加电力嘅供应。当局未有收到有关事件嘅任何查询同埋投诉，唔该投诉啊，大佬，投诉 DBC 啦，投诉我哋啦，唔该啦。嗱，乜我哋有责任嘅，我喺度仅代表 DBC 咧向大家道歉。一，我哋嘅原罪就系用呢个数码广播被政府呃错啊，但我哋会致力咧改善嘅、争取嘅，但系都要市民嘅支持。第二，我觉得我哋啲同事都有责任嘅，即系我有责任啦，永远唔需要推卸责任嘅。你系最高领导人，你就孭晒飞佢。嗱，我哋有呢啲咁嘅电力嘅啲工程咧，如果喺啲发射站咧，其实我哋应该预先张扬。 嗯， 嗱，我觉得咧即系我一阵都会责成我哋有关嘅同事咧，每日咧俾啲资料我哋咧，我哋可以预早公布，咁人哋可以喺网上面听，可以用 apps 听，又或者屋企有 loud 用 loud 听。嗱，讲开 loud 咧，正话有位听众 要无缝收听我哋节目啊嘛，系嘛？ 正话讲开 loud 咧，正话有位听众咧就上 Facebook 咧话，如果用 loud 听咧，571到577咧，开住个电视就唔系咁方便嘅。佢问我哋可唔可以做有线广播啊？嗱，我一话俾你听，其实唔需要， 需要嘅。 但我听完广告翻嚟话俾你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5个星期五，黄昏6点 ，DBC 3台数码大前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嘅感冒成因系咩呢？啊，曾医师， 站喺我哋中医嘅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系六阳啦，或者系戾气，戾气系讲流行嘅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8:18啊，终于咧有传媒睇唔过眼嘅，就揭发呢个数码广播咧就揾人笨嘅。数码广播咧就话就话政府讲到天下无敌。又系音质好呢样好嗰样好，所以我认为阿余铮咧就天下无敌嘅，真系嗱，所以我哋系要同阿余铮学嘢嘅啊！即系余铮一早话唔玩数码广播系有佢嘅理由嘅，嗱你谂下所有持牌机构，包括呢、這个新城香港电台 DBC， 我哋都系持牌机构嚟噶。我哋未有数码广播之前咧，我哋 AM 嘅广播持牌机构，我哋都参与啊支持政府呢、這个数码廿一开放大气电波啊，提升呢个广华音广播质素、啊、用数码广播嗱，咁啊商台就唔玩嘅。嗱，我哋终于知道咧，余真咧真系咧叻噶，呢、这个 YT 咧啊，即系有先见之明， 嗯、 啊，所以就冇俾政府揾笨，睇定啲先。嗱、啊，咁我哋三间公司就俾政府揾咗笨啦。咁我都要啊，即系话我哋会致力改善噶啦。讲翻正话，位听众啊，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话 Now TV 睇 Now TV 睇成日开住个电视睇唔方便噶，咁你可唔可以？不如你哋搞呢个有线电台啦。咁嗱，呢、啊、啲老友就好好嘅，钱都肯俾嘅。OK， 但系问题我可以话俾你，如果你有 Now 咧，就唔使咁麻烦嘅。你搵你唔识咧。而家啲細路好叻嘅，啲年青人，即係我哋就懵啫。阿林伯同我就啊，或者再唔啱，揾間 HiFi 佬翻嚟啊，揾個工程師翻嚟，喂，將你嗰個 Loud 嗰 Audio Channel 啊，即係個聲音、 音頻嘅輸出 嘅輸出咧，駁咗入你個， 有兩組嘅， 駁咗入你個 M 度， 係啦， 啊，你就可以唔使開電視機，你開 M 都聽到 嘅，係啦。 啊！即系开开嚟个 解码器、 放大器啊，啊，同埋个解码器，咁你就听到噶啦。 连接个扩音机吓， 啊，咁就听到噶，咁你可以喺屋企好靓嘅喇叭度听到啲声音啊，仲美妙添。 嗯， 嗱，咁啊，讲翻呢个啊，通讯管理局啦，佢意思就即系话系我哋就系改善个供电嘅工程，咁所以就 嗱，所以话佢失职咗 嗱。咁啊， 佢应该确保呢个营运商提供嘅广播信号系要足够噶嘛？ 但 你点可以因为话电力嘅咩什么提升咧，影响广播 咧？唔系停咗，停咗，即系停咗佢啊！咁又话你唔好乱咁闹人，我道歉咗啦。佢如果改拆 cut 咗条电先可以换电线噶嘛？因为我哋而家有啲发射站咧、 啊， 仍然系入临时供电噶。 嗯， 而家开始一路改永久性供电，要拉条线上去噶嘛？ 哇！而家拉电力公司冇效率又 咩？咁路系挺好耐噶。 啊， 好似话南丫岛而家仲追紧港灯噶、 哦，钱啊识加。 港灯咧话要月尾先搞得掂 啊！我已经揾紧佢。 咁啊，呢啲咪就管监管嘅角色要进行咯。 嗱、啊，香港数码。啊，即系我哋 DBC 嘅总工程师，即系啊，香世豪就话咧，由于九龙北假山发射站进行电力工程，令到新界咧无法接收数码频道，已经喺琴日朝头早将有关嘅信息，哦，其实已经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发布咗啦，即系我同你唔睇 Facebook 啫。咁我责成啊林毓华，不林毓华唔好翻工，你个拍档 咩你？ 你个拍档叫郑基汉，责成你个拍档郑基汉，同埋其他节目主持人咧，应该咧事先张扬，唔系个个都开 Facebook 嘅，应该喺电台揾阿老把靓声做个声带，就不停喺度讲嗱，今日咧我哋要进行电力局，几多点到几多点咧？啊，有边几个地区受到影响嘅，应该咁做嘅。 系。我呢个香港电台例行就咁做噶喎， 唔系我哋做得唔好，嗱、 啊、 我都道歉噶啦，我哋做得唔好啊，咁、嗯、我就希望大家咧就向 Opta 啊呢、这个啊投诉，港管局投诉，消费者委员会投诉， 嗯、 啊就话咧唔该你唔好再搵人笨啦，啊。有熟悉业内人士就话咧，本港现有七个发射站嘅供电量咧由40至6000瓦特，其实就唔系供电量嘅，其实讲紧咧嗰个发射嘅功率， 嗯， 总共加埋先得14000火，同其他地区进行数码广播嘅城市咧根本就冇得比啊， 嗯。 啊！咁呢位业内人士又举例话，澳洲悉尼同墨尔本喺两年前进行呢、这个啊声音啊，即系话音数码广播咧，每个城市发射站咧，嗰、那个发射功率系45000火啊，啊45000火啊 ，OK 啊，我哋加埋咁多就好啦， 唔使加埋啊，同加埋去比又唔啱噶，即系每一个发射功率计嘅咧，我哋用40火，人哋系45000火，即系几多倍啊？咁样话，嗱40火系10倍系400。啊， 三倍几咧？ 啊，100倍就4000， 啊， 1000倍啊，千几倍啊？ 一万三啊嘛，呢、這个四 唔系计万三都计最低嗰40计啊， 我哋咁 唔可以加埋噶，系逐个发射站计噶，林一华 ，OK，即系等于我哋嘅1000倍又多啊，咁啊取巧啲咁，你当6000嗰个用最大嗰个啦， 嗯， 啊， 都八倍啦，七倍几八倍啦，七倍半啦， 四十八 啦。喂，咁点搞咧？嗱，咁啊，发射功率虽然唔系话系灯胆嘅火数，但系最讽刺嘅，你屋企厕所啊，都唔会用四廿火灯胆啦。而家嗱，讲翻伦敦啊，伦敦亦都系用数码广播嘅，佢哋好似去到15年咧，就全部取替呢个模拟广播噶啦，亦都用32000火。由此可见啊，本港嘅配备啊，嗰个设施咧实在唔入流啊。有个发射站得四廿火嚟，呢个业内人士话嘅，连屋企厕所之灯都大过佢。 喂，以前我哋香港唔系成日话要超英赶美嘅咩吓？ 嗱，呢个业内人士又透露话，曾经多次向港府反映有关嘅问题，但对方始终唔肯回应。啊，连累业界咧迟迟未能改善数码广播质素，最终受害人系咩咧？系市民。好简单嘅啫，你嘅功率唔够，信号自然弱，啊，唔系我哋唔想做好，系先天配套有问题。其实我哋尽量做好佢噶啦，我哋而家都唉认命啦，而家我哋准备搞好个网，啊，整埋 archive， 又准备咧啊搞大嗰个 apps， 仲有咧亦都研究紧一啲新嘅科技，可唔可以咧啊？譬如好似嗱，你知唔知咧？政府系揾紧我哋笨嘅。政府在推这个高清电视的时候呢 是完全配合的所有屋呢啲天线啊插数啊即是天线头啊全部啲天线改善晒的。但现在入屋的天线呢现在买间屋入屋的有两条天线的。一条就电视天线 一 条 收音机 天 线 但收音机仲讲緊 FM 的。 哎呀 还没就立例话呢叫啲建筑商在新楼盘的时候呢提供数码广播的天线的。所以我哋而家亦都同我哋啲啊发展嘅市场嘅发展嘅人傾緊呢即係喺呢方面嘅有心人啲高啲专家呢同埋啲业界人士呢而家就研究下可唔可以整一个放大器插喺你个插梳度然之后再插个收音机可能亦都可以改善嘅。嗱咁仲有隧道嘅问题。 不过香港嘅电路嘅网络嘅供应系可以用好多用途嘅。 大家隧道嘅问题。嗱隧道呢七条政府隧道呢立法会财委会已经拨咗款㗎啦。今年年尾呢就应该七条海底隧道收到㗎啦。 年尾。 即七条政府拥有嘅隧道啊。 有冇又拖拖。 但系呢私营嘅电嘅隧道采你嘥气嘅话你鍾意做你俾钱囉。咁我哋四大公司拍码头呢就冇人肯夹钱嘅，你讲乜都冇人肯夹嘅，因为个个都有 FM 噶嘛。除咗我哋同呢个凤凰，咁但系凤凰冇乜所谓，佢做小众广播，又用普通话广播嘛。佢都谂住喺屋企听嘅嘛，佢哋系，但系呢个系错嘅，我觉得系。不过唔紧要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地铁佢又唔以前我做 FM 嗰阵时咧喺商台做嗰时候，我哋都同地铁争取咧，就话唔该你教埋天线啦，等喺车入边可以听 FM 啦。个当年嘅地铁咧就话唔得噶，好贵噶，要几亿噶，除非你要俾钱啫。咁梗系电台边有几亿俾你啊？你嗰个你系电信营办商嘛？你嗰个而家流动电话肯俾钱你咩？佢就话流动电话又俾钱。嗱呢个错嘅呢个概念又系，流动电话系收月费噶嘛，同埋你俾咗附加费， 唔 系你俾咗附加费噶，你俾咗附加费噶。刘德华，我哋系免费广播，我哋点去俾钱你啫？你收用户钱你又收唔到，你又唔可以收我哋钱，嗱咁啊，所以不了了之。但系到而家嗰阵时讲紧几亿噶，佢话要做 FM 天线。好啦，到而家数码广播啦，你都知道最近地铁咧，咪试嗰啲信号跪低嘅喺入边冇晒通讯嘅，咁佢哋而家要改善用数码通讯。咁我哋话不如夹埋一齐做啦，好少钱嘅啫，佢哋都唔肯做。嗱呢啲嘢咧，地铁加价就识。啲为人民服务咧， 冇啊，唔识唔 就乜都唔肯做。我话俾你听啊，所以你话我哋系咪好惨咧？我哋系咪？ 喂，咁你系咪应该去呢个同政府讲嗰个排费要回水咧？真系 唔系，我预备罢播噶啦。嗱，我而家先至声明啊。嗱，第一，我哋都会迟啲发起个运动咧，大家一齐向政府啦。向政府 喂违反你嗰个持牌嘅， 冇啊，咪取消我牌咯，唔要啊！大不了 哇， 我 做咩啫？ 大佬啊，你咁阴咁辛苦，原来做电台大佬 喂，俾牌费申请啦，牛啊话冇牌啫， 系 咁冇牌我都可以做冇牌嘅，点解我要从公守法啫？ 喂，冇牌要上法庭噶，你隔篱嗰个仲坐紧又孭紧一啲咁嘅， 喂，咁从公守法去申请俾牌费 啊，薛阿妈都唔认得，啊，成我而家老本都冇埋，喂，咁仲唔发烂渣？赶狗入穷巷，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咩叫赶狗入穷巷啊？林一华，我就系狗啦。有人话我闹狗官唔啱，而家我哋做数码广播咧，根本系狗嚟嘅。 嗯， 啊，咁政府当你系猪狗不如啊嘛，咁就咁简单咯。嗱，所以听众咧就住呢个数码广播问题。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倾嘅，攞啲时间。但当然今日仲有第啲话题嘅，譬如李旺阳嘅事件啊，我哋揾紧民主党，喂，叫澄清下，喂，究竟呢、這个啊冯伟光啊系唔系代表民主党啊？系咪可以代表民主党嘅立场咧？啊，呢、這个要搞清楚。第二，佢申请做副局长，又得唔得我哋嘅党嘅批准咧？ 需唔需要佢批准呢？又 咁啊！另外仲有咧，有啲人讲人话，有啲人讲鬼话，咁呢啲冚唪都要讲嘅。嗱，如果有唔满意通讯事务管理局嘅服务咧，大家唔该攞支笔，攞张纸出嚟写低。 呢度电话， 佢哋有个 hotline 嘅，系热线电话2961， 系 6333， 2961-6333，查寻佢。 另外咧有个 email 嘅，就 webmaster， 系 webmaster 啊。master@ofca.gov.hk 呢个政府嘅网页啊，咁大家咧再唔啱打电话俾苏锦良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连日来拒绝回应李旺阳事件，而表明完成今届任期后不会留任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昨日同媒体查罪时说，作为医生对李旺阳被指自杀认为有两大的疑点，包括他严重伤残难以自杀，又认为李旺阳如果要以死控诉中央政府，不会没有留低遗书就离世。周一岳是特区政府首名在任官员公开评论李旺阳事件。对于梁振英多次拒绝表态，周一岳认为每人有不同的睇法，而在不同的岗位会怎样表达，应该有自己的决定。对内地孕妇政策被推倒重来，周一岳就说不觉得受到委屈，又说为官八年并没有遗憾，又指身为官员不应该滥权。 委屈就唔会有啲咁嘅感觉嘅，大家都明白到就係呢个社会大家都係为即係社会做工作啦。啊，我咁就係我哋唔可以贸然呢就係用个行政指令嚟改一个即係即係法庭嗰个判断。有一定嘅权力嘅人呢係做工作嗰时呢是一定要好小心，同埋一定要理解到即係社会上需要权力唔係可以即係滥用嘅。我哋好多时我哋係唔係用权力嚟处理啲问题。 美股是全线下跌，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虽然欧元区同意援助西班牙的银行业，但投资者担心会加重西班牙的债务负担，利淡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11点，跌1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09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08点，跌16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唔头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嘅首轮赛事，英格兰上半场先入一球，大约九分钟后被法国追平，全场两队赛和1-1。同组另一场嘅赛事，东道主乌克兰喺先失一球下，凭住舒夫真高连入两球，反胜瑞典2-1。乌克兰喺 D 组暂时系排喺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系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去到湾仔艺呢个运动场嗰边噶。咁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排翻去新鸿基中心，至于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排翻去信和广场噶。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两边暂时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比较车多啲噶，呢分钟。 钟啊，排翻去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嗱，阿通啊，每次坐的士嘅时候都会上的士啊，问一问，诶，攞走我哋嘅数码收音机话嘛？喂，的士司机大佬啊，喂，收我哋 DBC 数码广播点啫？我又冇啦，去到某啲地方啊，有时都收唔到啊。哎呀，梗系啦，政府啊对呢个发射功率嘅供电量啊多多限制系嘛？头先都听到啦嘛，外地系我哋香港啊7至8倍咁多啊，即系喺个座大厦对面，好多人冲凉同埋煮饭，但系个开水嗰个咧就开到细一细，梗系唔够用啦系嘛？咁啊点啊？唔冲凉咯，唔煮饭啦系嘛？唉，各位听众唔该，真系反映一下啦吓。诶，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啦，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啊排翻去个佛光街噶。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浸，睇埋呢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现时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石门回旋处噶。另外大埔公路出大围亦有车龙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噶吓。啊，大妹啊，人哋话咧做艺术家最紧要有自己嘅卖点啊，咧好似呢方面啊，比较艺术家要介绍一下俾我哋话系咪啊？ 冇错啦，通嗱，林东鹏大师咧系非常出色嘅雕塑家嚟噶，能够用一嚿木雕出非常有意境嘅木雕作品，俾人咧一种反思嘅感觉。好似佢嘅新作品展啊，就以过去式为主题，当中可能有你同我都共鸣嘅人同埋事噶。有兴趣嘅你可以由而家去到6月16号，逢星期二至六夜晚7至11点咧，去到香港艺术中心参观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如果你有多到数唔晒嘅钱，如果你嘅家族都系社会上嘅名流大亨，而外祖父更加同国父孙中山称兄道弟。你会不会心满意足？从1995年警押丑闻案到近期男艺员裸照案、非礼、恐吓，我们有不同的线索，从不同的人脉关系去搜证，一切魔像刘定成自己亲口承认，情迷一对高跟鞋就是一切的开始。今晚9点，霎时冲动，惊人发现，刘定成成魔之路，性变态实录，在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 禽流感可以感染人类，人同活家禽近距离接触有可能染病，健康的生活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流感，同时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方法包括均衡饮食、经常运动、避免烟酒和作息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睇医生。想知更多，可致电2833-011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7 DBC 搵人版数码广播呢、啊、就听唔到嘅、啊、买部机返去呢就谷鬼气抌、啊、鬼咗好过啦，电话旁边有一听众张生嘅早晨。 喂， 早晨张生。 咁啊老张点啊？ 喂，我俾你打分嗰个啊，话嗰时候叫你打讲下贪真嗰度啦。 唉，你唔好成日讲嗰啲分呢都系唔合格㗎啦。 喂，大班，虽然接收嗰度呢系争啲，但是你的节目呢那时候林毓华说什么 AAA 啊定 AA 啊你的节目的质素 是 节目质素系 Triple A。 多谢多谢， 真系惨啊！ 仲有咧， 如果我系股票大王嘅嘢，咁啊大上大落咧。 有啊，大班， 你累死你股民。 大班有个现象咧，似唔系似乎直情系啊，就系、是。嗱，你开台嘅时候咧，我咪话嗱，你开麦啊，我就即刻买心机啊嘛。 多谢你先。 咁我咧都匿入厕所听嘅，有时即系一路去一路听。但系随住你一路讲，讲得越嚟越好咧，个接收系好似越嚟越差、啊，都唔系好似啊，直情系啊。 你住喺边度噶？ 我住喺旺角啫嘛，水务局嗰度啫嘛。 旺角啊，系啊，旺角系差啲。 洗衣街 啊，真系阴公。 唔系啊，个情况就系你越讲得，譬如啊，15月15号到20号咧，都好好嘅。 系。 但系随住你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得好咧，就越嚟越差。 哇、啊！你好似暗示紧有人喺后边发功咁噃、 啊。照计就唔会嘅、啊，因为我哋系 可能咯、啊， 因为你唔系用网听咧、啊。如果网咧越多人听就越差。 分薄咗吓， 但系心机咧，如果发射好咧，又有10亿部机一齐开都听到噶嘛。 大班系啊，我现实系咁样、 啊。我唔敢啊，我唔敢面对现实啊。 所以咧，嗱，而家个情况咧， 即系而家个覆盖嘅问题吓， 你用捞听啦，喺屋企就 捞听，我有噶啦，我咪同你讲，我录低埋添啊，我惊住中间啊有啲咩要做啊 miss 咗， 多谢啦、啊， 嗱、不过咁样咧，嗱、有一啲意见啦、 啊， 几个啫、 啊， 第一个就系、是、嗱，我哋咧一路支持大班，质素好，咁就得噶啦，话啲你130万火啊！如果啊喺一路播音乐一路播音乐，冇嘢听嘅，边个都唔听啦。 喂，不如阿老张啊，嗱，你啊真系好嘢噶，你帮下手。如果你成日搭的士咧、啊，见到啲的士大佬、啊、如果冇装机，问下 我有噶啦，我 咗唔开啊，问下做咩唔开？ 唔系个事实上咧，好多咧都系冇装嘅，有啲咧 系 佢话俾 我 听，我 陆续装紧我哋， 而家装咗大约10000部到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装咗冇开，咁、有啲咧嗰日坐的士咧就问个哥哥，我哋做咩唔装我啲心机啊？佢承得我嘅，咁啊佢话我，但系佢话我又唔知喺边度装，咁啊呢个第一啦，我哋要想办法啦。第二。佢话我哋好多人话俾我听，净系听粤曲。我大佬唔系啊，我开咗咪啦。话我开咗咪啦，我唔系唱粤曲嘅大佬。你估我系、你估我系呢个咩苏少棠咩都死鬼咗啦。 嗱、因为试过咧，我有啲问佢，佢话装咗啦，但系咧成日窒嚟窒去，就拆翻。嗱、所以头先咧，嗱、第二个意见咧系点样咧？就系梁思豪嘅节目好好笑， 系 好鬼好笑。不过咧，如果站于而家啱啱开台啊，定点样咧，争取绝大多数嘅听众嘅嚟讲咧，就啲咸味咧就落少少，落少啲。 你都见我喺个节目度，我开玩笑噶啦，你都知噶啦、我又唔可以，我又唔可以干预编辑自主咁样，要俾人喐。 我讲埋俾梁思豪听噶。我其实咧就 佢听紧噶啦，佢听紧噶啦， 俾梁思豪听嘅。嗱，我一路都有听佢。但系咧，佢咧似乎呢度好放纵啊， 系咪 好笑啦？ 我希望佢做到咧乐而不淫啊 ，OK 咯。 啊，佢可以收敛少少先。得、啦，我哋咧就唔好俾政府咁多口实啊嘛。 系， 正间佢话有啲节目，哇，太过咸味咁样。嗱、咁咧就唔好笑。 系， 但系咧而家稍微收敛少少， 应该嘅，唔系我都觉得应该。第一一定要有品，第二咧要乐而不淫，可以风流但唔可以下流。 但系、 okay? 就住呢个风头火势咧，收少少先。 好，等我话佢 啫。第三唔使话佢，我而家直接同阿梁思浩讲，梁思浩听到嘛？阿张生讲啦， 听到啊，佢而家喺楼上开紧会啊。 好， 第三就是、全港嘅市民支持大班嘅，唔支持都好，因为咧政府咁样做嘢一定系。好差噶啦，预定阿梁振英一上场咧，可能仲麻烦，所以头先你俾我嘅电话号码咧，我集低咗噶啦。嗱，我呼吁全部支持大班嘅 6333， 我摆上去 Facebook 噶啦。OK， 系阿梁德华，麻烦你讲多次 29616333。 好啊，你今日就行动。 嗯， 好多谢啊，张生。 系啦，听唔到嘅咧，就应该系真系要向呢个有关当局投诉啊，真系吓。 好多谢你嗱，电话旁边阿李生嘅，早晨李生。 早晨大班，系讲到意淫咧，而家基本上啦，你哋都商业电台啦，隔篱人民电台咧，嗰个小胡子咧，而家基本上同阿梁少伟两家斗意淫。 系嘛？ 我投诉过噶。 喂，咁功不可长噃。个 公营广播就唔可以做呢样嘢噶。 系啊，你听下佢哋嗰个电台都系噶，小豪啊，曾志豪啊嘛，阿高豪子啊嘛。 嗯。 啊， 佢 嗰、那个 基本上咧，我建议佢哋咧改名叫做祝丰收快活人啊。啊，系咪先？ 咁啊唔得噶，千祈唔好斗咸啊！我哋要收，反而我哋要收敛啊！咁啊，倒翻转头。 系啦，佢公营电台，佢用公帑可以咁样啊，日日喺度讲啲咁嘅嘢嘅。 嗯。 讲翻呢个数码广播，喂，阿大班啊，其实根本上我一早同你讲过噶啦。嗱，其实根本上咧，数码广播我都而家都认啦，俾人搵笨啦，系咪先？ 系冇选择啊！ 喺屯门咧，喺屯门北区地方咧，理论上咧咁空旷嘅地方咧，应该呢啲咁嘅咁低，即系低 bit rate 嘅数码广播咧，应该就唔会窒嘅。 嗯， 但系都窒，点解咧？其实你明白啦，屯门近边度啦，系咪先？ 嗯， 其实根本上咧，嗱，我俾你听，其实呢几日咧，细佬成日都去深圳嘅吓、啊。其实根本上咧，呢几日咧，你睇好简单嘅啫，攞住个东方日报嗰个 app 咧，就知道佢究竟佢有冇人搞紧嘢噶啦。 嗯， 以往东方日报嗰个 app 咧。系得佢咧，系可以睇晒所有新 闻。李生，你即系讲紧呢个谈话嘅内容咧，有可能影响到个接收嗰个清晰嘅程度嘅。 嗱，我嘅意思系，我简单睇呢个 app， 睇东方个嗰个日报嘅 app。 系 呢几日咧，零零舍舍咧，嗱，永远都系东方日报话无往而不利噶啦，大佬系咪啊？零零舍舍呢排咧系睇唔到片嘅， 嗯， 系睇唔到片嘅。啊，话俾你听， 因为有李旺阳事件系嘛？ 我唔知啊。以往就算 even 就算六四咧，佢都照过嘅。其实讲翻李旺阳呢样嘢，我又讲想讲啊。第一样我系嗱，我唔想讲究竟佢嗱，当然啦，林建联嗰啲后知后觉啊，叶国兴嗰啲，其实叶国兴可能好叻嘅，知道变碳都可以走去验尸，即系佢呢啲 DNA 都即系起码 DNA 都验唔到，佢可以验到尸，真系呢样我真系钦敬佢。个好简单一样嘢，其实咁多年嚟，其实呢单嘢咧，我估咧嗱，其实。因为我系好伤嘅就系、是，我哋嘅中央咧，所谓中央或者叫做一党专政乜都好啦 ，at the end 咧，佢哋自己围内搞啲乜嘢，搞到点样咧？咁多年嚟都要用人民嘅生命嚟做筹码咧，系好，我觉得系最悲哀呢样嘢嘅。 嗯， 因为呢单嘢其实咧，理论上冇理由咧，你睇计条数咧，个 timing 几国际啊，十八大，香港 handover 系咪啊？ 系， 其实根本上好明显就啊，唔想讲啦。咁讲翻呢个数码广播，讲啲好开心嘢先。喂，其实阿立班啊，我想讲，因为你其实咧，如果你在香港里边咧，就要特围啊，真系要搞大个 app， 尤其是咧，你知道，其实数码广播乜都好咧，其实讲真嗰句，我哋就基本上其实已经好唔系，即系比较生活上习惯上咧，中意落，譬如落地铁听啊，去地铁里边听，地铁 全部都系手机啊，中意手机 啦，肯定听唔到，一定用 app 听嘅、所以咧，嗱，我第一样嘢真系提议你，有啲人话喂，搞低 bitrate， 咁你咪唔啲声唔靓咯，喂，其实你大声台。你哋其实讲真嗰句，你 as of today 你哋嘅 TVC 最直清地方系咩啊？系 talk show 啊嘛。 嗯。 talk show 唔嗰个 bit rate 其实较低冇影响嘅。 系。 系咪啊？ 即系政府规定啦，政府规定要好似。 唔系啊，我讲你，我讲你个 app。 我讲 app 系嘛？我先唔系讲发射。 系啦， 系发射嗰度有规定啊。嗱，火速唔够，仲要你用大 app 咁啊咯。 啊，明唔明啊？ 好， 即系你唔需要所有台湾一搞得 B V。 好，我即刻同我哋工程部讲啊，多谢你电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啊，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啊，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计狼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8。电话旁边有位听众远自纽约嘅，啊，即系大西洋嗰边啊。早晨你好，你啊， 早晨金先生， 你啊，你啊，夜晚嚟嘅啊 ，Good evening 啊， 系啊，而家就啊傍晚啊， 系啦， 阿郑大班同埋阿旭华好啊， 你好你好， 咁样咧，我咧就系原来广州嘅听众嚟嘅，咁样嘅话咧就而家移民咗过嚟纽约，咁样喺 恭喜你啊！ 是啊，2003-2004年嗰时候你哋开緊咪嗰时候呢，我就喺网络嗰度已经听緊㗎啦。咁样呢就一路都听落嚟，咁啊后嚟你哋封咗咪啊，或者有其他嘢搞啊，咁样嘅话呢。 俾人封咪又冇嘢搞。 係啊，咁样呢就即係好恭喜你哋而家又开返咪啦。咁呢我就喺 iPhone 啊 iPad 啊 iPad。iPod Touch 啊，都装晒你哋嗰啲嘅大班台啊，同埋喺香港网台里面亦都有你哋几个频道，同埋呢喺呢个 Turning Radio Con Radio 里面都有呢个引擎，都有你哋大班台嘅节目㗎啦。咁呢就香港网台里面呢就有一个节目重温，就有晒你哋所有大班台嗰啲精，即係嗰啲精彩节目呢都镶晒喺里面。 嗰啲係我哋嗰啲热心听众呢自发做㗎，我哋係好多谢佢哋㗎其实。 係。咁呢就你哋六四嗰段时间呢，即係话呢两个星期呢就啱你哋开咗咪嘅话呢，就慢慢慢慢呢就断断续续啦。咁呢喺你哋广告嘅时间嘅话呢佢就唔会断。在你哋讲嘢啊，同埋新闻天地啊，讲啲比较敏感嘅嘢咧，佢就会窒窒下。 系。哦，诶，咁佢又几关注大班啲客喎、啊，真系。 唔系，咁有个可能性咧，系多人听咯。 系。 啊， 一个有多人听，可能咧会有人落咗把闸刀，喺你哋通向海外嗰个闸刀啊，嗰、那个端口有把闸刀。 系。 啊。咁啊，你睇下喺 谂下啦，我哋点样一齐去爬墙啦、啊？ 翻墙啊，系、 我想问下你，你以前听商台要俾钱噶，系嘛？ 我都系听直播， 或者你唔听阿介， 整咗个录音文件系、啊，我整咗个录音文件咧，就晚黑翻嚟听。 哦， 我人口啊上班咁嘅。 哦，你都几叻咁咯吓， 你 I T 常识非常之好啊。 咁咧，我而家咧就都基本上喺所即系所有部机嘅话咧，即系 iPod Touch 啊、iPad 啊，全部都装晒你哋嘅。 哇！你系 Steve Jobs 嘅捧场客嚟嘅， 成个系列齐晒啊！ 又系阿旭嘅 fans 啊，又系你哋嘅 fans， 咁样咧，希望咧就即系多啲请阿旭上嚟就开麦。 多谢你啊，有人揾你啊， 多 谢你啊，拜拜。电话旁边系唐小姐，早晨， 唐小姐。早晨， 早晨，大班，咁咧，我唔系小姐，白嘢婆，咁我咧 都系小姐， 你可以用咩？你可以用即系数码收音机，我买咗啦，但系买咗你成半年都听唔到最。 你住喺边度啊？ 屯门咯， 而家应该几好噶，有啲地区收得好清噶。 好听，吸都有树就系学佢话咧，即系有咩敏感嗰啲，窒一窒下。咁咧，我又冇 Now TV 咧，又冇iTunes 咧，又冇即系 Facebook 咧，系咪都冇？乜净系靠呢、這个？收机啫，咁啱哥正话先，即系听到咧，即系由由郑家富嗰个十级自由风嗰个啱啱开到，因为成日开住佢，成日 no service no service 嗰个就先即之有啦。咁你嗰啲咁嘅台咧，就即系第一台啊 ，Now 啊吓，Money 啊 ，Family 啊 ，Wave 啊 ，V 啊 ，Melody 啊 ，Opera 系全部都好听嘅。咁啊，即系香港电台嗰啲咧。佢又话有咩佢成播啲咩 播歌咯， 播放中央电台节目啊，过年 有有一个中央台 嘅，有一个频道，系有个频道， 仲有 BBC World Service 嗰啲唔得英文吓，同埋佢话第五台咧英语唔系第五台系粤曲噶嘛，系嘛，咁啊呢个新城就未有啦，咁啊凤凰嗰啲啊即系唔好听，即系系咪咩佢啲凤凰文化嗰啲咩东方文化教育嗰啲 普通话台嚟 我听晒你嗰七个 字，哇！你真系多谢你。 即系我，即系你，但系我咧唔知佢嗰啲节目嘅几时嘅，即系我就剪到你嗰啲啦，就即系有即系净系好音乐啊，黄金的旋律啊，即系海琪的天空啊，而家龙凤大茶楼嗰啲，咁全部听嘅，咁咧就。 咁我就想知道誒嗰啲即係節目咧，即係會唔會即係有即係邊度即係攞到你嗰啲節目表嗰啲之類咧？ 有噶，上網有噶啦，不過好簡 單。上網啊， 唔係，不過好簡單噶啦。我話俾大聲台，你好清楚噶啦。嗱，一開始就係呢個啊。新闻天地啦， 即系林毓华、马恩赐、李兆富啊，由朝到晚与你论尽城中。 喂，咁啊，你讲低你个电话号码，唔系我哋有你电话号码啦。我唔系，我一叫同事咧，攞低你嘅地址咧。 我冇， 唔系攞低你嘅地址，我哋 寄 个节目俾你。OK， 唔系，因为我咧就即系攞咗长者卡啦，咁但系咧我就即系 N 路人士，冇入息，又冇仔女，咩都冇啊！就即系我唔系独居咁啦，咁啊住私楼就净俾租咧，俾晒钱，我几百蚊买个心机已经好咩啦。 多谢你啊！ 有啲人咧就去电脑节嗰度买咧，就一蚊啊，即系就投一百位，即系去排队轮啦，系、 哦、 嘛？但系佢咧，但系佢住喺粉岭啊，即系仲未收到，唔、知系咪佢嗰一蚊即系 唔系，一定收到噶。咪粉岭未得，粉岭啊就得噶啦，应该吓。多谢你啊，嗱，我哋叫同事写低你个地址，寄个节目表俾你。 好， 多谢同女士，多谢。 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啊，喺纽约打嚟噶，徐生。 徐生你好。 啊，徐生你好。 好啊，大班同埋 啊，系晚 安， 晚安啊，晚安，系。 晚安啊， 系啦。 有乜意见啊？ 其实啦。咁你哋都，我係之前打過，即係我本身係 BBC 非官方接重溫。 哦，係呀係呀，徐生係，你好你好，係多謝你呀、啊。 其實啦，其實都唔好話，其實我多謝你哋個電台就真，因為你真係做到好多好高水準節目。如果節目質素唔好啊，真係找人去录啦，所以是因为知道你节目好，个水准高。 喂，你系咪就阿 Mac 取啊？ 系啊系啊。 哦，我成日喺 Facebook 睇到你，我哋就系你。OK， 得啦得啦，我咪知道边个得啦。 相遇啦。 同埋而家你哋134应该13台咧，那个节目即系你深夜节目完咗后咧。会是无人驾驶的、是无人驾驶过音乐的、不过呢其实有没有考虑过呢就是将快活开心快活人和那个什么那个维那个什么 我有考虑的其实我有考虑呢将他在夜晚上重播日头的节目的我有考虑过的、 其实我会建议这样做因为 我会唔系我曾经考虑过， 因为晚黑上班啲， 收尾咧我又放弃咗，而家可以重新考虑嘅，方便海外啲听众咧，变咗咧就唔会用晒日头啲人逼车咯。 唔系呢个问题啊，因为快活人出街嗰个时候咧，纽约系已经系凌晨一点，基本上啲人又瞓晒觉噶啦，所以 我系有谂过噶，我 如果想听翻咧，就变咗。柳仔咯，佢柳仔系录呢个节目，就咁我又攞翻嚟听咯。 好啊，我即刻再考虑啊！多谢阿 Matt 啊， 多谢。 O、okay, K， 好， 多谢你。 陈先生电话，陈生， 陈生你好， 系 陈生，系你好， 你好，系点啊？陈生，早晨，系 早晨，喂，任大班，好高兴听翻你开翻声先。 多谢你，多谢你。 咁就之前我喺商台听开嘅，咁非常之好。 冇听咗八年啦。 突然間話你開翻聲，我都第一時間裝咗你個 app 去聽嘅。基本上我天水圍呢邊住咧，基本上係收唔到。 用 app 聽好啊， 係啊。咁另外就係想講一下嗰、那個阿梁思浩主持嗰、那個《多風騷快活人》啦。 係。大家真風騷。 係大家真風騷。咁但係我以前都有聽嘅，但我其實以前都不嬲都唔係好中意佢嗰種風格咧，就攞啲問題咧，好用一啲好非常黃色嘅手法去處理嘅。其实佢处理嗰度可以好少少嘅， 系我仲会将呢个意见交俾阿思豪噶啦。 啊，因为佢本身咧，我知本身有一集 fans， 佢有一集 fans， 但系好鬼马噶，真系。 系啊系啊，咁、但系佢个演绎方式咧非常之好，但系唔好咁淫咯，真系唔好咁淫。 收敛下啦， 收敛下咯。咁另外阿大班你评论时事咧就非常之好嘅，即系几独到嘅。咁但系问题我喺譬如话好似喺。 即係喺商台聽你嘅時候呢，你嗰個語氣呢有時會好似有啲俾人感覺就係你煽動人哋咁樣，如果可以喺呢度處理一下我覺得更加好囉。 好，我哋咩意見呢就一定聽嘅。 仲有呢陳生 那個天水圍元朗嗰度呢，究竟你哋幾時可以收得到？因為我真係得有機會，我一出街都收唔到。 月尾前就應該全部收，但如果月尾前都搞唔掂呢，政府就應承呢 加大功率， 會改善個功率嗰個問題嘅。咁、我哋都係靜觀其變嘅啫，所以仲未陳法爛渣嘅。 不如早啲啦，如果係咁。 唔係聽眾同市民可以係要求 嘅。因為其實係好期待你哋即係有嗰個發射率個曲一覆蓋到。 好似你又叫我唔好煽動嘅，好似。 唔係，我唔係我叫你唔好煽動啫，我冇叫你唔好做呢樣嘢嘛。 咁樣要煽動嘅。好啦，多謝電話，我哋聽九點鐘新聞。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连日来拒绝回应李旺阳事件，而表明完成今届任期后不会留任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昨日同媒体查罪时说，作为医生对李旺阳被指自杀认为有两大的疑点，包括他严重伤残难以自杀，又认为李旺阳如果要以死控诉中央政府，不会没有留下遗书就离世。周恩岳是特区政府首名在任的官员公开评论李旺阳事件。对于梁振英多次拒绝表态，周恩岳认为每人有不同的看法，而在不同的岗位会怎样表达应该有自己的决定。对内地孕妇的政策被推倒重来，周恩岳就说不觉得受委屈，又说为官八年并没有遗憾，又指身为官员不应该滥权。 委屈就唔会有啲咁嘅感觉嘅，大家都明白到就係呢个社会大家都係为即係社会做工作啦。我諗就係我哋唔可以冒冒然呢就係用个行政指令嚟改一个即係即係法庭嗰个判断。有一定嘅权力嘅人呢係做工作嗰陣时呢是一定要好小心，同埋一定要理解到即係社会上需要权力唔係可以即係滥用嘅。我哋好多时我哋係唔係用权力嚟处理啲问题。 被传媒留任到下届政府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未来几年政府会研究包括住屋、医疗和福利的问题，又认为处理房屋政策可以从政策方面着手，而不用只是集中供应方面。平机会主席林焕光说，接受港台节目访问时提到，本港现时每年有近20,000宗离婚的个案，大部分案件法庭会将子女的抚养权交给母亲，而离婚之后男性很多时要较长的时间先获编配公屋，认为社署对男性的支援比女性的少。美股是全线下跌，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虽然欧元区同意援助西班牙的银行业，但投资者担心会加重了西班牙的债务负担，利淡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411点，跌1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09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08点，跌16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 体育嘅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嘅首轮赛事，英格兰上半场先入一球，大约九分钟后被法国追平，全场两队赛和1-1。咁同组另一场嘅赛事，东道主乌克兰喺先失一球之下，凭住舒夫真高连入两球，反胜瑞典2-1。乌克兰喺 D 组暂时系排喺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咁展望未来几日仍然系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现时排翻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嘅点咧，唔错噶，现时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或斜龙远咗啲噶，呢分钟排翻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嗰边噶。九龙区嗰边啊，点咧？咁公主道过可以见到车龙啦，繁忙时间啊比较车多啦吓。现时排翻去油站噶，系啦，有听众就话上网听我哋嘅数码广播，当遇到有啲敏感话题嘅内容，就会窒下窒下咁。哎呀，唔系咁恐怖嘛，讲到好似有人河蟹咁啊！唉、哎，希望只系上网挤塞，系啦系啦，冇错，热门话题多人听啊嘛，上网比较挤塞，你知啦，港人系最关心呢样嘢嘅言论自由啊嘛，系啦，或者买部数码收音机听下，消除下疑虑啦，好唔好啊？唉、哎，九龙区嘅加士居。嗰度过去又点咧？呢边啊唔使担心啦吓，只有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嘅咋吓。另外启德隧道过去好远嘅落山道，咁至于东隧过香港咧，龙尾就汇景花园嘅。咁啊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啊，去到瑞丰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小沥源嘅。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继续枕住沙田马场嗰边噶吓。啊，但妹啊，我觉得咧啲艺术家除咗要有佢哋嘅卖点之外咧。每次展览嘅主题都要好有吸引人嘅地方嘅话系嘛？ 你就讲得啱啦，通好似喺四川长大，被誉为咧中国最叻嘅现代艺术家之一嘅罗杰咧，佢嘅作品多数都系围绕住金箍、隔离同埋奴役为主题，简直充满激情啊！而且罗大师嘅作品咧更加充满中国嘅味道。大家记得喺6月22号当日朝十晚九嘅时间，去到上环荷里活道210号支持下佢，俾多啲鼓励佢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家人牌照号码27120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都唔知去晒边。 我系郑经翰， 我系陈海琪， 我系麦元寿， 梁思浩啊！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校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㗎喇。 陈生，你哋做咗街坊偶像喎。 唔敢当，大厦管理公司有责任做好防蚊措施㗎嘛。 你哋每星期最少巡视大厦公共地方一次，垃圾又清理好。 冚实储水容器，停车场嘅防撞车胎都转咗大窿防积水， 保持沟渠畅通。 冇积水冇蚊患，管理公司就唔会被检控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零八分，但作为呢、這个骨科专家嘅专科医生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咧，琴日见传媒嘅时候咧，从一个医学角度咧去睇呢个李旺阳被自杀嘅事件咁周医生咧从一个专家嘅角度去睇咧佢就话咧，作为医生嘅专业角度咧，佢呢即系李旺阳咧咁严重嘅伤残，未必可以咁样自杀，即系话佢冇能力咧去吊颈嘅，或者打个猎啦。 失明嘅人士 咁周医生又话咧，根据连日嚟有关李旺阳嘅新闻同埋访问咧，佢话李旺阳倘若咧要以死嚟控诉中央政府一定唔会冇理由冇留下呢个遗书嘅。嗱咁有人就揣测话周一岳呢一时岳岳喺个建制派里面咁而能够畅所欲言肆无忌惮有碗讲碗有碟话碟评论呢个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呢，于是有人呢就咁样分析就话唔排除周会恩岳离任在职就可以噏得就噏，无需向中央政府埋账。嗱，我就唔同意嘅我就觉得咧，周一岳只系讲咗佢心里边想讲嘅说话。 系 我哋千祈唔好因人废言唔好谂住因为佢唔捞佢就可以讲嘢。咁如果佢捞，咁啊唔讲得嘢，咁你啲人就成日走去追住梁振英，走去问佢做乜鬼啫？ 系咁，有人话咧呢件事咧，的确影响咗国家嘅形象好差，好样衰。咁你又点睇咧？又 咁梗系差啦。咁你罗范招芬就话咧，以前咧佢系搞联储嘅，喺人大嗰度冇嘢捞嗰阵时，而家飞黄腾达入咗呢个后任特首嘅办公室。咁唔搞呢啲嘢啦，佢话冇乜时间。喂，如果有人搞呢，佢就会签埋一份。咁我希望有个人大出嚟搞囉。咁曾玉成你讲咗啦，佢就话形象差啦。而家啲人大政协个个走出嚟就希望中央政府呢彻查李旺阳之死啦。嗱，咁如果咁讲嘅话，嗰啲又要参选，又系人大政协都走出嚟讲，咁点解周一岳唔可以出嚟讲咧？唔少市民都好想知道梁班子点睇李旺阳事件嘅。于是记者咧，琴日喺一个公开活动啱啦，捉住下届政务司司长大热，其实呢个都多余嘅，直情系后任政务司司长郑月娥，林郑月娥呢个好鬼打得嘅。想问下点睇啦？点知见到成班记者挺佢，演讲完就急急脚走人。佢个演讲内容咧就话啲高官咧就要落场嘅， 系 要接触群众嘅。嗱，如果你啲友唔系走去问李旺阳事件咧，佢啊点会急急脚走人啦？你最好问下荃剑问下呢样嗰样最好啦。佢又讲到自己又为人民服务又牺牲家庭喂，大佬啊，冇人叫你牺牲你家庭噶，你要去咗英国嘅，你当年都为咗你屋企人话要凑仔。要求政府调你去英国嘅大佬，我哋用公帑去支持你做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贤妻良母。喂，咁你系时候回馈社会啊！仲有一样嘢，你唔好同我讲，你话为我哋牺牲啊！我哋唔系好想嘅咋喂，跟住讲到自己点样，真系讲到佢天下无敌嘅女人讲嘢就，佢唔记得当年佢点样讲，就住一个五翼仔推阿妈，推住张轮椅。走去闹事啦，行乞嗰阵时佢点讲啊？佢话唔理得咁多啦，呢啲嘢嗰阵时啲人又唔记得，填海又唔记得，一刀切又唔记得，拆晒你皇后天星起贴街啲人又唔记得，成日话佢打得就打得你咯，即系有条友俾李小龙打咗几拳，就跟住话，哎呀，李小龙打得啦，揞住个心口讲，佢就系咁样打得咯，跟住将强拍九成。嘅业权啊，降到八成，跟住就同啲市建局同一个好打得嘅市建局嘅主席呢、這个老友记张振远就一齐起埋嗰啲唔系人住嘅，唔系人住意思，唔系普通人住，一万万升一尺 啊，你问佢梗系急急脚走噶啦，啊，咁冇得走嘅，其实一样嘢。有啲人咧就好同情啊 C Y 嘅，即系同情阿高老两嘅，哇，就话佢未来五年点做特首，年年六四有人追住佢问嘅，喂，冇办法噶。